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对我国外交信件在纽约被抢夺事件进行道歉并归还其信件一事，18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前已报道，我国代表团结束在纽约举行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方会议日程后踏上归途。6月16号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由于美国无法无天的挑衅行为而被抢夺外交信件。我们认定美国的行为是一种针对朝鲜的不可容许的侵犯主权行为和穷凶极恶的挑衅行为，并予以严厉谴责，还强烈要求美国对此做解释，并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正式道歉。在按照我国建议召开的联合国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上，有议长兼塞浦路斯驻联合国代表和中国、俄罗斯、古巴、叙利亚等许多国家代表都表示，抢夺外交信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侵犯主权行为，绝对不能予以容许。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次事件是相关保安部门人员的错误。由于美国国内安保极不稳定，保安部门人员神经过敏，所以发生了这种错误，表示希望对此予以理解，并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进行了正式道歉。与此同时，把信件全部还给我方。美国必须从这次事件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再也不要干出粗暴蹂躏被公认的国际法和规章、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